这是 Sam Smith 三年前为007电影《幽灵党》所演唱的主题歌 Writing on the Wall。 那下周的时候呢， Sam Smith 就会来到北京，会带来他在中国在北京的个人演唱会首秀，所以之前很热切期待 Sam Smith 的歌迷一定是翘首期盼了很久了的，这次终于可以是梦想成真了。Sam Smith 他的嗓音，他在这首歌里面的感觉好像非常贴合此刻外面的天气，秋雨绵绵哈，有些许的阴郁和一些些的小伤感，也是在全新一周开始的星期一，入秋之后的第一个空气重污染 PM2.5 超标的日子里面，确实这个感觉很难让人开心起来。感受生活岁月静好的前提，可能首先就是要身体健康，才能够有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去感知世间的万事万物。所以也是提醒今天还是要外出的朋友，有必要做好防护措施，戴上口罩。当然下过雨之后呢，可能空气状况就会比之前好了很多。下午的3:0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用音乐用歌曲来给你交交心，同时来听听你心底的话语。这首歌我们有请 Fish 梁静茹，可以的话。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我们的心那么近，一定很有默契，不必想该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我想帮你捡起无谓的心碎。可以的话我们重新来过，可以的话让我弥补他犯的错，旅途的美景还有很多，何必固执都留着断残破。可以的话转过身看看我，可以的话让我松开你的枷锁，迷途的流星点点坠落，总有一刻在梦中闪烁。 猫 CC 遇见丽江晴天说，窗外的雾霾并不能够阻挡对三点档的音乐的美好期待，好的心情好的音乐可以让心情远离阴霾。梁静茹可以的话，你可以在她的微博，喜欢梁静茹的朋友可以给她微博留言，安慰一下你最喜欢的偶像和歌手。因为上周的周一呢，梁静茹在室外的时候遇到了虎头蜂的追击，不小心被蛰伤了头部。按照她自己当时的描述呢，因为对医疗常识的不足，把自己给吓哭了。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但是微博照片上面还能看得出来，她眼睛都哭红了，可见当时惊吓是不小的。下午的3:11，这首歌梁心怡《当秋天遇到秋天》。 一样真是为把你的雨，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习惯了一 北京的秋天最美好的元素之一就是红叶，那这两天也是进入到了红叶的黄金观赏时期了。今年秋天开始，香山红叶观赏季要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了，所以如果说你知道去香山赏红叶的人非常多哈，但是依然还是要前去的很执着的朋友，所以请你提前一定要做好预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费劲说，怎么安慰梁静茹呢？说她太甜，所以招风，想一想我还是不去了哈。

点头，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 没有开麦，但是关着话筒的时候呢，我的情绪也一直在这两位歌手的情绪当中。说实话，真的是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大惊喜感的一首翻唱。原唱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哈，蔡健雅和孙燕姿合唱的《原点》。那在刚刚这个版本当中，如果说我不介绍这两位女歌手他们的名字是谁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你能够听得出来他们是谁吗？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live 的版本也是在这两位女歌手都蒙着面，是在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的时候现场演唱的。可能观众跟听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在感受这样一种旋律在内心当中澎湃激情起伏的时候，也在猜他们到底是谁。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是很兴奋的哈。其中一个女歌手还是比较好猜的，因为通过她的唱功和演唱到副歌部分的一个歌唱习惯来说，我们知道她是 Alin 黄丽玲。Alin 黄丽玲这几年呢，在一些各大音乐真人秀节目当中的曝光率很高，而且也很有人气，很有实力，也有不少的歌迷。更重要的是，她确实有很多的好歌。而另外一位真的是在华语歌坛要说上一句好久不见了。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著名藏族导演松泰加执导的电影《阿拉江色》正在全国进行路演活动。这部定档10月下旬上映的藏族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承诺、爱情、亲情、成长的感人故事。电影《阿拉江色》的拍摄地是在四川嘉绒地区。《阿拉江色》这个电影的名字原本是嘉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名，意思是请您干了这杯美酒。著名藏族歌手容中尔甲在《阿拉江色》中第一次跨界表演，塑造了其中深情隐忍的丈夫形象。不少观众在看过电影之后评价道，这是一部打破常规的电影，它拥有很多能够打动人的细节，所有的情感都是内敛隐忍的，然而这些平时的细节特别能切中人的内心。在上海电影节放映之后，有影迷把《阿拉江色》称为中国版《小偷家族》，因为讲的都是无血缘关系的人，但构建起浓烈亲情关系的故事。而该片近日在广州放映后，有观众现场提问时，则称该片有着山田洋次电影的味道，小家庭有复杂的关系，也有鲜活灵动的生活气息。总之，观众想表达的就是《阿拉江色》是一部好电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如果离开你是最 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记起那年春天，得我一个不知的欺骗，如天空的污染终于都上演。我记起那年暑天，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跌损，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常记得当天冠心的一天。心酸小孤燕，半枯干的枝节于窗边发展。我记起那年的冬天，半梦半聋困于茧里面兜转，缘分未看穿，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泪眼全心全肺那一点。 四季前面听到是林忆莲的《盼你在此》，刚才半点资讯的时候，我同事小月也是在天气预报里面说到，今天就是一个出门早晚出门都要带伞的星期一，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到了夜间小雨还会继续。天气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有的人呢喜欢金色阳光灿烂的秋，而有的人呢偏偏喜欢这样不甚明媚但是呢细雨绵绵，喜欢这样可以让一些心事偶尔偷跑出来的秋天，好像可以让心里的心事透一透气。在下午的3:42，也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5 years old, it's getting cold. I got my big coat on. I hear your laugh and look up smiling at you. I run and run past the pumpkin patch and the tractor rides. Look now, the sky is gold.I hug your legs and fall asleep on the way home. Swift the best day， 早些年前的时候他会被称为美美，就是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有点点背，真的有些时运不济的状况。但是我想在今年的时候呢， Taylor Swift 应该是迎来他的出头之日了。在刚刚过去的2018全美音乐奖上，他是四提四中，获得了年度艺人、最佳、最受欢迎的流行专辑、摇滚专辑、年度巡演四项大奖，成为了这次的颁奖典礼上的最大赢家，也成为了全美音乐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女歌手。所以我想2018年应该是霉霉觉得很深刻、值得记忆、很光荣的这样的一年。加上这次获奖，霉霉已经获得了23座全美音乐奖杯，打破了已故女星 Whitney Houston 的21座，成为了历史上获得全美音乐奖最多的女歌手，现在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的24座。 什么都该抛弃，加速度的我 dead only days. It's been so long since we've talked, and I have been here many times. I just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wrong.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love me?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can I say to make you feel this? What can I do to get you there? There's only so much I can take, and I just gotta let it go. 来自 The Cross 带来的 What Can I Do， 但确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适合我们 DJ 的一句话，就是 What Can I Do For You。 确实我们是在直播台前，在直播间里来为听歌的朋友服务的啊。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在全新一周的周一的下午，感谢各位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这个频率，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那喜欢看下雨的朋友哈，也希望你周一赏雨愉快。最后这首老歌我们交给 Live 版本的李大叔李宗盛，明天见。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假 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哦，忘了我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我想你说的对，寂寞使人憔悴，是寂寞使人心碎，恋爱中的女人才美。我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先让我好好爱一回。